沉迷着过分正面意识，为恶行过度粉饰，像太平盛世。全人类擘大雪亮眼睛，望佢会最后觉醒，但系唔实际。向着四面八方，自觉在发热发光，在大明大方，仍无惧世俗怪异眼光，誓要用快乐掩饰，残酷释放，活在正安好优质世界，做个乖乖简单快。谁人力预告？无人能奉告。时来运到， 音樂博客同大家見面，今次咧我哋做嗰個形式咧同以往少少唔同啦，咁我哋就請到鐘氏兄弟，其中一位，咁啊同我哋喺呢個電話上邊嚇嘅熒幕上面咧同大家見面啦，咁你介紹下好唔好啊？ 佢就係鐘氏兄弟嘅 Henry， 咁就我識佢都係因為後邊嗰隻 Debbie 開始認識嘅，咁佢係一個好，佢哋係爵士樂啦 ，blues 啊，Gospel 啱唔啱啊 ？Gospel，Gospel，Gospel， 咁我覺得係好一個好應該介紹音樂俾大家多啲，因為我哋唔係一個咁啲嘅，我覺得遇到你 Henry 就可以好又好榮幸咯，邀請到你，咁我可以分享一下關於你最喜愛嘅爵士樂啊、blues 啊呢類嘢，俾多啲唔同嘅人瞭解一下咁。咁首先咧，我想講用我嘅睇法先嚇，咁要調翻轉嚟請教你。你如果我冇記錯，係咪應該係有 blues 先嘅？ 係啊，冇錯。嗱，譬如我首先第一樣嘢，我好榮幸啦，譯仔同埋台長邀請我嚟做嘉賓啦。台長我就好多年冇見你啦。對上一次咧，應該係變靚啲嗰陣時。 哇！偷嘢，突然間整啲乜嘢出嚟，嚇親我大佬，變靚啲。 咁嗰陣時咧，就應該係阿牛都有份做主。 哇！你仲睇啲乜人出嚟真係？哇！你好 in 喎，大佬，你真係唔係呢行咧，又唔知你噏乜嘢喎，真係。可能嗱， 咁阿譯仔就我就認識咗佢好耐啦。係 啊，唔該，好耐。嗱， 首先應該咁講啦，我哋真正係合作咧，就係因為你介紹夏兆星同埋大 L 俾我識嘅。 嗯嗯。 就係做極之前嚇，咁點解會認識得你呢？我都係喺 Facebook 度識啦，應該係。 冇錯。 咁之後原來發現你係夏兆星嗰只碟叫做力量嘅graphic designer 嚟嘅。 你有睇嘅咩？ 我知道啊，你話俾我聽，同埋 係咯，我記得我收埋嘅嘛啲嘢，通常都係。 但呢一隻碟咧，要即係我哋唔好講爵士住，呢隻碟好犀利，因為係夏兆星其中一隻最 underrated 嘅 album 嚟嘅。 嗯， 咁但係呢隻碟咧，阿馮禮慈樂評人咧，佢俾佢好高嘅評價嘅。 嗯， 因為所有嘅嘢都係夏兆星自己做出嚟嘅，即係佢包括打鼓、彈 bass、彈吉他，每一個粒音咧都幾乎係。 佢自己去鬥出嚟嘅。 係啊， 所以係好 DIY 嘅一個 project。咁因為咁咧，佢嗰、那個嗰只碟嗰個 graphic design 咧，亦都係好 organic 嘅。咁所以我就第一次認識阿譯仔咧，就係因為呢只碟。咁因為亦都因為你，我認識咗夏韶星，因為嗰時我係我哋想唱《說不出的未來》，咁我想揾翻原唱者出嚟唱嘅。咁阿譯仔就好好，咁我哋就約咗一個好浪漫嘅餐廳啦，喺應該係西貢，冇錯啦。咁就揾咗夏韶星出嚟，咁佢就一口答應咗嘅。如果唔係你咧，佢就唔會一口答應嘅。我相信， 我相信佢都欣賞你哋嘅。 咁另外就阿大 L 就係喺朗豪坊酒店， 朗豪坊酒店 係啦。咁啊，阿大 L 嗰時其實我哋之前已經見過佢一次噶啦，就喺馬會嘅一個 private event。嗰次個 private event 咧就有盧冠廷、有夏韶星、有二胡大師霍世傑，同埋我哋中氏兄弟嘅。咁嗰次就阿大 L 就係一個 audience 嚟嘅啫，一個觀眾嚟嘅啫。咁嗰陣時我就未認識佢嘅，但係我認得佢個輪廓，因為我以前睇過佢做戲嘅。咁我估大約呢個係大 L， 但係佢就嗰陣時就肥咗好多嘅。咁但係我哋都好冒昧話，因為我好中意佢把聲，我好中意佢把聲。咁我哋話，如果第時中氏兄弟有啲咩歌咧，我都希望可以揾你同你合唱。咁佢以為我哋講笑嘅當時。咁但係真係去到極呢隻碟呢，就發覺有一隻歌係非搵大優不可嘅。咁就經過譯仔就搵咗大優出嚟咁樣啦。係啦，咁就呢個我哋嘅淵源啦。 咁淵源講完，我入返正題先。 唔好意思呀、 啊。唔係咁講。咁我榮幸嚟嘅。咁但係我想講返今日呢，因為我做一排節目咧，都係講比較啲搖滾嘢多啊， 啲好好聽嘅你個節目，我想講，我有聽嘅， 即係 metal 多。 Eagles 嗰集好聽啊，太極嗰集好聽啊、，Beatles 嗰啲又好好聽。許冠傑嗰啲我又好中意。 你最中意？ 你啱啱講曬，我哋做咁多嚟，都係講曬。 好啦，而家我哋可以休息啦。我哋一家先再講講笑啫。咁我首先Harry 啊，我想問一問小，首先頭先講完 Blues 啦，咁因為我好中意Blues 同埋 Jazz 噶，其實我好中意聽嘅。咁我但係咧，我又唔係好 deep 去研究呢一樣嘢。咁如果你話一般性，如果係一啲人，你有啲咩好好嘅提議去聽一啲入門啊？講緊係啊，聽下啲 Blues 啊同埋 Jazz 嘅嘢，有咩可以提供下俾嗰啲而家收聽緊嘅聽眾聽下咧？ 好啊，嗱，首先咧，你頭先話有 jazz 先定有 blues 先咧，就一定有 blues 先嘅。咁嗰個歷史就話，大概1930年代啦，即係美國有一班黑奴，去到佢哋嗰度，即係喺棉花園度耕種啊，或者鋪緊啲火車啲路軌啦。咁佢哋都會唱下歌嘅。咁嗰啲就我哋通常叫做work song 啦，工作歌啦。或者是一些我哋叫 call and response 嘅嘢，咁係嚟自乜嘢咧？其實有嗰、個根源就係、是、當然係因為佢哋非洲嚟嘅，咁嗰啲咁樣嘅嗌啊嗰啲嘢咧，就係、是、嚟自非洲嘅，嗰啲咁樣嘅 rhythm， 即係佢哋嗰啲節拍感咧，亦都係嚟自非洲，咁但係內容就會同呢個宗教扯上咗關係，因為佢哋。可能是嚟咗美國啦，咁佢哋冇咩無依無靠，咁其實好多都會係信奉咗基督教嘅，咁所以佢哋嘅 work song 裏面咧，都會有一啲係向上帝去祈求嘅字眼，即係話例如我今日嘅工作好辛苦，求上帝俾憐憫我嚇，咁呢一啲就佢哋嗰啲耕田嘅時候。會唱嘅歌曲嚟嘅，咁但係嗰陣時未有樂器，即係有樂器，但係佢哋可能冇錢買啦，或者根本你工作跟你唔會去玩到樂器，所以都可能係清唱嘅。咁但係當佢哋嗰個工作可能完咗嘅時候，咁或者佢哋開始有錢買一啲簡單嘅樂器，可能就會買一個簡單嘅吉他、木吉他嚟彈啦，或者口琴啦，因為比較細小啦，咁可以拎住啦。咁就逐漸咧，佢哋會用吉他同口琴去玩一啲簡單嘅樂曲出嚟。咁嗰啲就係我哋而家稱之為 即係12小節嘅藍調，就 12 bar blues 啦，或者8小節嘅藍調 8 bar blues。咁呢個就係成個西洋音樂嘅根源嚟嘅。咁當呢啲黑人，譬如佢哋喺開始可能去進入呢個城市度居住嘅時候咧，就會多咗玩嘅樂器嘅種類嚇。咁就因為有 blues 嗰啲嗱，其實 blues 可以話係一個音樂嘅種類，但亦都係一個樂理嚟嘅。所以因為有咗呢個樂理，就變咗 jazz 咧呢個音樂咧。就隨 blues 嗰個十二個 bar 嗰個樂理去誕生嘅，所以初頭，譬如我哋成日話1930年代係爵士音樂起源嘅年代，就係嚟自新奧爾蘭 New Orleans。咁嗰個地方咧，就會你會知道聽到咧，佢哋初頭玩嘅 jazz 嘅音樂啦，都係 based on 個 blues music 嗰個十二個小節。嗰、那個 progression 嘅，咁但係開始嗱，咁開始玩咧，即係爵士音樂喺新奧爾蘭誕生，但其實如果再去specific 啲去講咧，其實佢係一個好草根嘅音樂嚟嘅，即係再去 specific 啲講，就係佢係嚟自妓院嘅，所以咧。你聽到譬如最早期嘅爵士音樂人有呢個叫 Jelly Roll Morton 呢，佢係一個黑人同白人嘅一個即係我哋叫 mix 係啦混血兒，咁佢就係佢媽就係即係喺啲妓院嗰度打等嘅，咁佢就負責呢喺妓院樓下嗰一層呢就彈琴，咁令到上面啲人嘅活動咧，就會即係聽唔到佢哋啲活動聲嘅，就用個琴嚟到遮掩咗啲聲音。 遮咗嗰個 noise 後邊嗰啲嘢。 冇錯啦，咁爵士音樂就係咁樣去誕生，而爵士音樂呢一個字啊 ，jazz 呢個字咧，其實係有一個 negative connotation 嘅，即係係其實係講緊係性愛咁解。所以爵士音樂嘅初頭，即係我哋而家聽爵士音樂就好似好高檔啊，喺呢個酒店嘅executive lounge 啊度聽，或者喺音樂廳度聽。 我講嗰樣嘢就係咧，一個城市咧有幾多中產階級咧，你唔使去度嘅，你走去問下幾多人買爵士樂嘅音嘅唱片，你就知㗎啦。 冇錯，冇錯。咁但係早期嘅爵士樂就係嚟自非常草根。同埋係一個比較低下嘅階層嘅一種音樂嚟嘅。 咁如果用你嗰個講法，即是話先由嗰啲地方發展咗出嚟，然之後佢哋慢慢變化，再走入去，再普及咯，可唔可以咁講啊？係咪咁意思？ 冇錯啦，其實1930年就係爵士音樂嘅誕生，就是、新奧爾蘭啦。咁所以嗰陣時就會有好多叫做 Creole band 啊，或者一啲叫做 Marching band 啊，或者一啲 記得 係啦。咁或者一啲Louis Armstrong 就係嗰個時代誕生嘅一個非常之殿堂級嘅人物，因為佢係將 New Orleans Jazz 呢樣嘢發揚光大嘅。咁去到1940年咧。就爵士音樂就開始高檔，咁佢有高，點解會高檔呢？其實係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就係同時期係冇其他類型嘅音樂喺美國本土度可以掩蓋到爵士音樂，所以爵士音樂當時係變咗主流嘅。呢個第一個原因。 明白。我想問，我想大家 recall， 我唔知道有冇記錯，嗰陣時係咪會有禁酒令呢？ 有， 冇錯。 年代咯， 就 prohibition 啦，同埋嗰陣時係啱啱係禁酒令，應該係完咗之後咧，就有個叫做有一本書叫做 The Great Gatsby， 係 Scott Fitzgerald 嘅名著，裏邊就話呢一段時間咧就叫做 Jazz Age。所以就是爵士音樂的階段， 它也是在一個盛世股票的華爾街股票的高峰， 應該是的，是的， 跟著下來就大蕭條了，就是在這個之前，20年代， 沒錯了， 咁所以喺呢段時間咧，佢哋開始，因為爵士音樂係一路演變緊嘅，由 New Orleans Jazz 演1940年就演變成為 Swing Music，Swing Music 就係搖擺樂啦，我哋叫做。咁我哋聽有啲咩歌係搖擺樂咧？頭先你話有啲入門嘅嘢，就譬如我哋聽 Glenn Miller 嘅 In the Mood 啊。即是林子祥曾经改编了做投降吧的。哦。咁呢隻 In the Mood 就是一隻好出名嘅 swing 嘅时代嘅歌曲啦。例如有 Benny Goodman 嘅歌曲啦，同埋 Duke Ellington 好出名嘅叫 Take the A Train。咁当时呢啲人呢，其实一对 band 里面呢，嗰啲 big band 我哋叫做。咁、 啊、 其实佢有、okay. 可能有三四十个人嘅。咁每一个乐器譬如 trombone 呢，可能有三四支、trumpet 又有四支、saxophone 有可能五支咁样，咁成队 band 就好多人嘅。咁嗰时点解可以咁多人呢？因为嗰啲 band 嗰啲 sorry 嗰啲 bar owners 即系或者一啲跳舞嘅地方，可以容老细容纳到、请到咁多音乐人一起嚟玩。而嗰啲地方咧，因为佢有 swing dance 嘅缘故。是可以俾人跳舞的、令到好多人会觉得呢一样嘢除咗音乐之外，俾佢哋一个跳舞嘅消遣。所以佢哋就入咗即系1940年代咧，系爵士音乐最繁盛嘅一期嚟嘅。同埋佢系主流音乐。因为去到1950年咧，就俾另外一种音乐取代咗，就系、是、rock and roll。 咁快脆可以喺50年代。 唔係咁嗰個阿許冠傑唱嗰只啊嘛，朋友。 五五年係 rock and roll。 其實大家完即係當一個分享，諗一諗又我唔知道自己有冇諗錯，係、咪因為戰後嘅問題啊？二次大戰後有啲人翻嚟對嗰個音樂一年青嘅一代又有另一種嘅要求。 冇錯啊，其實1940年咧、爵士音樂係反叛嘅音樂嚟嘅。因為啲阿媽阿爸唔想啲仔女去呢啲 New York 嘅 swing club 度跳舞，但去到50年代就變咗另外一個新嘅即係改朝換代，即係年輕人嗰陣時嘅年輕人咧就會中意貓王啊，同埋頭先啊台長講嘅 Bill Haley and the Comets， 冇錯啦，嗰啲嘅 rock and roll 嘅歌曲就取代咗swing music 咧，我哋叫做，但係咧。Jazz music 未冇停過嘅，一路係演變緊。去到1950年代，當所有人開始聽貓王啊、Buddy Holly and the Crickets 啊，嗰啲中意聽爵士嗰啲人咧，就發現原來爵士音樂已經演變咗另外一個 stage 叫做 bebop 啦。 bebop 叫 bebop 跑撥音樂，就係點樣呢？就玩得好快，同埋啲樂理係好深。同埋係啲音係多到不得了嘅。咁主要帶起呢個熱潮嘅有兩個人，一個叫 Charlie Parker 吹 saxophone 嘅，一個叫做 Dizzy Gillespie， 就 Diz 係一個 Bird 一個 Diz。咁兩個夾埋就 Diz and Bird 兩個咧，就將爵士音樂去到一個好深奧嘅位置。仲有喺呢個時刻咧，因為嗰啲跳舞嗰啲地方。嗰啲 owner， 嗰啲老細開始發覺，喂唔掂喎，一請四十個人冇錢俾喎，咁佢要 cut down 嗰啲 musician 啊，咁所以咧就可能一隊 band 揾得四個人嚟嘅，咁可能係一個 saxophone 啦，一個 trumpet 啦，可能多個琴手，一個 bass 手加個鼓手，最多五個人，咁就玩一個佢哋叫 small groups 啊。咁但係因為佢哋呢啲人呢好奇怪，因為佢哋呢啲爵士音樂人係好叻呀，玩得好叻。平時佢玩 big band 呢，佢哋玩 solo 嘅時間玩得唔多嘅。可能一隻歌裏面得兩段咁樣。佢哋玩得唔夠盡興。但係因為 cut down 咗嗰個人數啦，咁佢哋自己譬如五個人四個人，佢可以去一個 club 度玩成晚三個鐘頭。佢啲 solo 係長到不得了都得，玩十分鐘嘅 solo 都得。人少咗，同埋佢哋可以試下音樂上可以去唔同嘅地方進發。所以去到 bebop 呢個時期咧，嗰、那個樂理同埋嗰個音樂嘅重，嗰、那個玩嘅個即係癲嘅程度咧， 是最深的。 嗱，呢個 recap 翻頭先你講咧，即係咪換言之喺 Big Band 嘅時候冇應該冇 solo 嘅？ 有 solo， 但係好短咯， 好短啊嘛。 同埋嗰啲 solo 好多都係俾人寫曬出嚟，編曬出嚟噶啦。你就咁樣吹，呢一段就咁樣吹。你譬如聽In the Mood 咧 ，Glenn Miller 嗰只 In the Mood， 頭先我講啦，其實好明顯聽得出嗰個 solo 係俾人。是 指導全是寫曬， 即堆砌出嚟嘅。咁但去到 Bebop 嘅時候，嗰啲 solo 係冇得寫噶嘛。咁就係靠嗰個人自己去 improvise 咯。